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叔矮。 大家好，我是王一。 哎，今天早上王一很辛苦啊，这个重感冒啊，依然坚持来上班。 对 对 对，为了挽救大帅， 哎，好， 把口罩戴上。 哎，好。 大帅最近有新变化，大家可能看不见啊，受到了高磊的影响。 怎么了？ 抓了头发才来上班的。 真的是， 自从你们现在造型都 自从跟高磊一起上节目以后啊，这个每天早上出门啊，哎呦，这个花的时间越来越长了。 哎、知道高磊有个宣言吗？ 有什么宣言？ 就是早起脸可以不洗 啊， 但头发一定要抓。 哦，我还以为他说他的宣言是我一定要退休啊，一定要早点退休啊。当然，我们今天也要跟提醒大家啊，因为这个天确实是那个变化很大啊，有的时候 对 这个忽冷忽热的，而且尤其加上现在这个气候条件什么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啊。 是，你知道我怎么感冒的吗？ 啊，你这怎么感冒的？ 这衣服不知道为什么都变肥了，所以穿起来不怎么保暖，后来就感冒了。 哎呦，你这变相夸自己瘦了是吧？ 是吧？ 啊， 真感人。 好，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啊，咱们互动一个这样一个话题啊， 哎、 我们这个说一说这个行业术语， 哎， 因为呢，其实包括昨天我们读那个有一条科技新闻的时候，我们还发现，其实里边有很多词啊，很多字啊，都是中文啊，我们都看的就都会读， 认的字， 哎，都是不懂啊， 就是人家叫行话。 对对对对对， 哎、 就是各位，其实因为360行啊，每个行业里边他们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些行话。 对，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这么行业这么多，哎，我建议我们说今天早上咱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行话。哎，您比如说您这个行业里边有哪些话一说出来就你们同行会懂，或者是哎你们同行就咔就乐了或者怎么样啊。 同行 他 就乐了， 哎，就是 哦，会心一笑， 会心一笑， 哦， 哎，就都懂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 哦，咱们也有， 嗯，咱们也有吗？ 对象感， 哦，对象感， 对， 大家猜猜是什么意思？对，没有， 就是女朋友， 这个、女朋友感冒了叫对象感。 不，咱还有那个， 开玩笑， 比如说口腔。提打挺松，对不对？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外行人听着以为咱们改练体操了呢。 哎，对，还有什么这个提拳击，是不是？ 哦，啊、 对吧？啊，什么提笑肌啊？这个各位啊，你们行业里面，我们先解释一下，对象感就是我们比如说表达说话的时候，就是哪怕眼前没有人，你心中也要有那有一个人，你好像在对他说一样、啊。 对对对对， 要有这种对象感。 是，你要自己叨了叨唠，可能就不好听了。 对 节目 对对对 啊， 就好像自己跟自己在这说似的。对， 说说您这个行业里的行话术语啊，给大家普及普及。 对对对，好，您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啊，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找到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好，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地铁三号线一期工程工人体育场站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 中国人零钱规模高达1.7万亿，其中87%没有发挥理财功能。 还有北大将在昌平区规划建设新校区。 双十一的便宜你占到了吗？ 哎，国家烟草专卖局立4750万箱售卖目标，引发了大家的吐槽。我们一起来听听详细内容。 无论多晚归来，家里总有暖洋洋的灯为你亮着。 无论多晚归来，家里总有扑面而来的温暖等着你。 一好新家暖冬家装999，装修家不一样，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 一好新家暖冬家装999，装修家不一样，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 一是大写的一，心是温馨的心。我是一好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 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详见店内。 不过苗山还在这里边出事呢哈。 哎呀，这苗山现在接的活可多了啊。哎，我们叫接活，哎， 这个不算行业术语，哪个行业不接活？ 来看一下啊，交通方面，在经历近半年的大量前期准备工作之后呢，地铁三号线一期工程工人体育场站近日迎来了主体小岛洞开挖啊，标志着 这个就是术语。 对，这个小岛洞是什么东西？ 嗯 啊，导弹的导， 导 洞穴的洞啊，小岛 洞。对， 所以这个有干工程的就可以给解释一下啊，这标志着工人体育 场站正式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工人体育场站位于工人体育场北站与这个工人体育场北路与新东路交叉口，距离工体北门最近的出入口是 C 口。未来从 C 口出来，你只需要走150多米就可以进入工体北门。这也就意味着市民未来搭乘地铁到工体看球、看演唱会就更方便了。嚯， 这也 终于在摆脱了那个原来就一散场球的时候，就整个感觉工体周围大部队就沿着马路走， 对对对，一直走到东大桥和那个石桥还是东直门的，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但是这个也意味着未来有演唱会和看球的时候，您就先不要从这儿上地铁了。真的有一次我在东大桥的时候遇到，就我在那个地铁口等人，迎面走过来好多人，我当时第一反应说：“妈呀，这是大碗茶怎么了？都9点多了， 又成功了， 吓死我了，你知道吗？” 对。 哎呀。再来看看，经过全体参建人员的共同努力，兴延高速公路历时939天于近日胜利贯通啊！兴延高速呢预计将于年底通车，公路建成后将大大缩短中心城区与延庆间的距离。 再来关注一下万泉河路与圆明园西路，也就是燕北园东门啊，这个道路改造工程已经于上月底进场施工，计划在11月底完工。项目完工之后呢，可以消除万泉河路燕北园入口处的瓶颈路段。项目实施前，由于万泉河快速路进城方向北大燕北园处设置有主路入口，但没有增加加速这个车道，入口处车辆对主路直行车辆影响比较大。 这都是交通方面了，我们再来说说民生哈。腾讯理财通、腾讯金融科技智库什么联合发布了一个国人零钱报告，说这中国人零钱规模高达1.7万亿，其中87%的零钱没有发挥理财功能啊，这部分闲置零钱，这个就高规模高达1.5万亿，预计年均产生573.2亿元的收益损失。哎呀，给他们急的呀，没有参加他们这理财啊，怪不得这么着急呢。哎，这报告中定义的零钱是什么概念呢？从随身携带的小额现金到储蓄卡活期余额，哦，这都算吗？ 对，都算。 信用卡额度，再到第三方支付工具余额，即时消费基金，甚至互联网信贷额度等等形态，包括微信支付等第三方支付工具账户余额这种形态，以91%的比例居于所有常用的支付方式之首，超过了传统承载支付功能的现金这种零钱形态。 对， 留存在第三方支付平台账户里的零散资金，由于低使用率、零收益等因素产生了大量不必要的机会成本。 哎， 那不是都给你们了吗？ 对，其实是这样。哎，你要这么说还真是，就是，但是很多人就是因为比如说这个存在微信的零钱里的这些钱，因为他转出来，比如说还要一定的手续费或者怎么着， 对，那赖谁呢？对， 所以我就放在里边，然后呢，如果有机会的话就扫着花，但是一般存着存着它就会存多了，你知道吧？ 没有，花着花着就变没了。 哎，好， 不是你想过这问题吗？比如你把钱转给我，你现在转给我，比如说你转1万， 哎，我凭什么啊？ 然后其实他们还在他那账户里啊，咱俩是换了，人家那没变呀。 这都是数字， 对吧？就是， 所以他们理财就好了啊。好，来， 你给我们点收益不就完了吗？ 看一下啊，正值初冬，树叶渐次飘落，许多人会在这个季节外出欣赏落叶，有人却从中觅得商机，说这个小小的落叶竟能摇身一变成商品进行销售， 怎么回事？ 哎，在网络购物平台当中啊，有不少商家都在线销售落叶。 那不用 落叶也能 卖，那街都是这个。工人师傅可辛苦了，今儿早上夸夸扫啊。 对，我们来看一下啊，据了解，商家所销售的叶子都为自己捡拾晾晒而成，而购买者大部分都是为了布置装饰、艺术创作和这个制作礼物。对此呢，植物学专家就认为，叶子掉落在地上之后不仅会沾上尘土，而且部分叶子还可能有虫卵残留，如果落叶未经消毒使用，可能会给接触者带来危害。当然这植物专家这个担心是应该，但是 不是你想什么，他做一个艺术品，过两天一看艺术品只剩杆了，为什么那个 虫 卵长大了？对， 但是人家这个肯定是，比如说我把掉在地上的叶啊，落叶就是属于形状保持比较完整， 它也会挑拣， 哎， 对吧？ 这个形态比较完美的那些，人家给收集起来， 哎， 其中也是有劳动的啊。 这倒可以，卖多少钱咱也不知道。 哎，好。 你会去买叶子吗？ 这要看我是从事什么行业。如果我是一个艺术家，那我可能会去买一个叶子，对不对？我用叶子拼出一幅美丽的图画。 哦，有那样，有那样， 对对吧？这也是一种，然后它就升值了。 你行不行呢？ 可以啊，就关键看买不买了。好，再来说一个消息啊，就是北京大学新任党委书记邱水平日前带队到昌平区，就北大昌平校区的规划建设工作进行了对接。据了解说，北大将会在昌平区规划建设新校区。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九九九一号新家。111811181118要发了！ 1118 11月18日一号新家暖冬家装节，装修要发了！999精装，16件家具全配齐，999拎包入住，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3开门冰箱带回家， 真的是省大发了！ 还有一个黑科技呢，普通防漏水升级智能防漏阀，最高可享200000漏水质保，别家可没有。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50元交通补贴等你拿哦！ 活动详见店内。 好，来看一看各位的行业术语啊，你们一定要把这个术语说出来，以后你们给我解释一下。 对对对，我也看见了。 这比如说周学东什么香边包边干嘛的，这是对吧？ 半腿半根，我哪知道？ 你得给我们解释，要不然我们也你这是更迷糊了啊。这个李佳说了，我们有一个行业术语叫两库一池， 两池一库， 两库一池。他这不是说错了啊，对，他说错了，他一开始发的是两库一池啊，然后后来发了一下叫两池一库四平台，指的是安防大数据行业最先进的大数据趋势。 根本 那哪两池哪一库啊， 人家是安防行业，是不是不能随便说 哦， 咱别知道这个， 这叫一堆对话，以后 不知道啊。 两池进水了吗？可以，多少度？27度，很好，好。我说的这是， 你那是盆塘吗？泡澡的啊， 两池一库啊。来看一下，还有 杠的是啥意思？ 这是杠杠的，那是东北话不是吗？ 对， 你那你能看到什么？ 我这看到的是这儿有一个叫包杆儿 啊， 汽车行业保险维修里面术语，意思就是本次事故，保险公司一次性就赔付这么多钱了。 不再 追加赔付了， 叫包杆儿，叫包杆儿，就有点、 包杆儿、 包杆儿是不是就有点包圆了那种感觉？ 对对，那不是就是包杆儿嘛， 包杆儿了啊、好，还有一位叫， 这个话我可学学啊。 以后你可以比如说你再出险了，你就跟那个保险员打电话的时候，你可以显自己特专业，你们这次包杆儿啊还是怎么着？不包杆儿啊？这后来这一听，嚯，这干过呀，这不能蒙他啊哈。这挺好，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位叫 不懂装懂的更容易被蒙。 营业部长效就说了啊，我呢在银行，我们有一个词儿叫卡板儿， 还是卡板儿也不知道啊，这 对，卡板儿还是卡板儿，就是一捆钱要看是多少板儿，1万是一板儿。哦，人银行的人 这里边话还套着话是吧？ 对对对对对，这话人家这个银行的在银行干多了，见钱见多了，人都不论1万一张两张， 不能老说呀，你比有的人万一坏人起心思了呢？ 人都论板啊，论板， 因为他不是就很平整吗？那一大 哦， 是吧？ 一板一板的 哦， 给我以后到银行取钱， 给你40大板， 就给我来4板，好。 你那是取钱呀，还是抢钱呀？给我来4板， 给我来4板啊！好， 您给我12斤。 这个得，今天真是学不少词儿，所以今天大家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以后做节目，咱们这儿都 说行话， 听着都跟黑话似的。 是是是，说一说你们行业里的一些就是行话。 包头在 IT 业，你知道人行话是什么吗？ 什么行话是什么？ 加班啊！加班。 没听懂。 对对对，我们可不懂这个。 你要说这个 ，I'm Amy 就说了，这个特别是一个误解，就是很音译的误解。他说我是一个英文老师，英语老师。我们行业里有一句话叫做接客，上课的课，就是我今儿接了一课， 啊， 比如说接一活儿， 哎，对，跟我们接一活似的。有一次呢，和同事一起在公交上，哎，在车上我们就互相询问对方，哎，最近你接客了吗？然后就看到前排那眼光异样的看着我们，叫这俩人 还公开讨论， 公开正大光明的在这聊这个啊、哦，明白？ 对对 对, 对， 叫人家叫上课的课啊。 所以这个广播节目就很少用这种重音字， 哎， 对，就容易引起误会。比如说，全部通过，到底是通过没通过呀？ 啊、哦， 对不 对, 对？ 其实中文有的时候真的非常有意思。比如说那天我们那个我坐电梯 啊、 就发现一个两个人的对话特简短。 你又偷听了？ 没有没有，不是，就是电梯门咔 一开 、然后那个这时候就是电梯里边的人就说一句上，然后那个人说下， 哦、 你懂我意思了 啊、哦？ 哎，就是你会发现就俩字儿。特意思，那个电梯里的人说的是你上来呀、 哦， 那个人说我要下去，你这个电梯是往上走的， 哦、 所以就上下 下， 哎，哦、这叫好家伙，这两个字儿啊，这个非常有意思。 看我们单位人说话都简练。 哎，好，大家说一说你们的行话啊，我们接下来时间继续为您说新闻。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我觉得我们先说一说这个国家烟草专卖局设立了一个小目标的事儿、 哦、 是吧， 对对对对， 好吧，嗯。 国家烟草专卖局中国烟草总公司11月份生产经营调度会11月9号在北京召开会议，表示这个确保年销售4750万箱的目标任务。 嗯， 这个消息一出呢，很多网友认为烟草销售目标任务完全与这个控烟社会大环境相反呀。 对啊， 让人倍感尴尬和无奈。 嗯，这个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副会长支修义就说了啊，对这样一个销售目标，中国控制吸烟协会的态度是明确的啊，年度目标有悖于国际烟草框架公约当中的相关条款，也违背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当中降低我国吸烟人群的目标。那根据国家烟草专卖局的计划进行预测啊，测算今年烟草专卖局的年度目标比去年增加了12.2万箱，相当于增加了61亿根烟。 哦， 我的天哪！其实的确是这个事儿，我觉得好说不好听啊，就是你这个 你要说吧，也确实是他们的工作 啊、 但是这个数额之巨大，因为还比原来更多了 啊、 所以一下子可能也是， 而且尤其是他所在这个行业， 对， 你定个目标，说我们今年要让多少人抽烟， 嗯、 其实你说啊，你说我销售多少箱，这翻译过来，这不就是我今年要让多少人抽烟吗？ 是不是 可以从，对吧，这也算是行话， 另一个角度来这个拓展一下自己的业务，比如说、 嗯、 那人那电子的哈，当然现在咱这儿是不推广了、 嗯、 但是咱自己也可以研发一些呀、嗯、就是说能不用老在这一个事儿上下功夫， 对， 多找几条通路，要不然 是 大家很难接受的。 哎，所以我觉得可以这样给他改一改。 哦，你改改、 就改了一下他们的目标啊，今年我们这个的年度目标是啊，害死4000多少个人 啊！不不不不不，你这严重了， 哎， 严重。但是反正他确实他是专卖局嘛，他的工作是这个。 对。 那么怎么能让他的工作变得更合情啊？倒不是说不合理，关键是合情。 所以咱们来，刚才我为什么说要说害死多少个人呢？咱们来说一说香烟的危害吧。啊，一支烟的危害有多大呢？烟草当中大约含有1200多种化合物，其中大部分对人体有毒，特别是尼古丁啊，危害尤大。以每支烟里边含有2.5到2.8毫克的这个尼古丁为例，一支香烟里的尼古丁可以毒死一只老鼠，20支香烟里的尼古丁能够毒死一头牛。那么4750万箱烟相当于是2.3万亿根香烟，也就是说可以毒死2.3亿只老鼠，1150万头牛。 嗯、 啊，这个作者，这篇文章的作者还是相对比较温和的啊，都用的都是老鼠和牛啊。 那他直接用人，大家接受不了。 对，你想想，如果是人老吸这些东西，是不是？ 所以改变一下思路，是不是让他就是既能完成您的销售，让他对人的危害没有那么大 啊？ 哦， 这个很难， 因为戒烟也不是一时半时的问题，对吧？ 嗯，好，接下来的时间，所以大家就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一下啊，这个说一说今天的话题，叫做 行业里的术语， 哎，那些行业里的行话啊。 这歌真够伤心的， 主要是为了配合今天早上的天气， 比昨天还是强一些， 哎，还强一点，因为起风了嘛。来看看大家的行业话啊，这个敏就说了，跟你们说一个啊，叫电力系统上直接统称分界负荷开关为看门狗。我还是喜欢看门狗这个词，叫做 看门狗好理解，那个是什么分界 负荷开关 哦， 哎，听懂了吗？ 回去问我爸去，电工啊。这个尹乐说，大帅我跟你说啊， 啊， 这个小导洞 哦， 这个导你给它理解成引导的导 哦， 哦，它是做那个能引导什么东西进去吧， 哦，小导洞， 小导洞，嗯， 哦， 我们这儿只有小导弹。哎呀，这还一堆字母说，我是做石油石化行业的。 嗯， 哎，我们有一种加油站叫撬装，撬棍的撬， 撬装，你们偷油去？ 是可移动式地面加油站的意思。移动式， 这个有一种，这叫撬装加油站，什么意思？就是移动式地面加油站。 外行人一般不知道，不过一般情况下也是放在一个厂站里，不会移动的，除非遇到拆迁或者规划变更等情况，可以直接就放到卡车上拉走了。 哦，所以就一撬起来装着就走， 哎，叫撬装。 哦，这听起来特别像， 哎，这挺厉害的， 小偷行业的专业术语，叫撬装啊。 哎呀，知道为什么防火防盗防大帅吧？ 哎，你别说，刚才有一个 4S 店的说 啊， 他们有一个叫怎么专业术语叫什么？防火防盗防 密采， 防密采，这个啊，我其实我还稍微有一点了解， 哦， 因为我前一段时间我看一新闻，就是说他们这个 4S 店行业好像会有那个叫秘密，就是叫暗访，就会有相关部门来暗访， 哦， 然后呢就是扮成这个买车 叫神秘客，我知道。 是吧？ 我知道，我有朋友是做这个。 对对对对，他们反正就是说， 就考验你，比如他们的总公司来考察一下他的工作情况。 哦，这还不是外面的监管行业， 哎，不是 自己， 是总公司的人请来外面的人扮成叫神秘客来考验，那检查工作呀。 哦， 你要比如说啊，领导大摇大摆来了，有的人就会说， 嗯， 啊，这领导假装做得很好， 嗯， 人就是让你这不知人不知名的人， 嗯， 啊，扮成客人， 看你的这个， 哎，看你工作日常 工作情况是吧？ 啊。 这 那不要说房，应该做好。 哎， 哎，三十而立说，主持人， 哎， 四号肉知道是哪个部位吗？ 四号肉， 我哪知道？我又不是搞这屠宰。 我们先进段广告，想一想。 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一汽大众岁末狂欢，12大礼包来宠你，零首付零利率，置换贷款双享礼，老客户最高3年零利率，享额外置换延保补贴、维修保养券，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张学友世界巡回演唱会北京站，12月14至16日连续3天开唱。请认准独家售票平台猫眼演出，打开微信钱包，点击电影演出赛事，立即预约购票。 广发信用卡城市之星返票5折起，12月底前登录发现精彩 APP 精彩商圈专区，可购买朝阳大悦城、北京 APM、 北京朝阳和盛汇等16大商圈，指定参与商户半价代金券，详询微信广发卡北京。

即日起至12月23日，好戏连台。11月3日至4日，大型原创音乐剧《凤凰阿嘉与火山神》，为所有纯真之心而作，不仅仅是孩子。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 好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昨天国际金价自1200美元附近小幅反弹，日内最低至1197美元，美盘时段展开反弹，最高录得1216美元。截止到今天早晨的7点钟，国际现货黄金是1210美元。下面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即日起，菜百公司全国首发猪年生肖纪念章，专业铸造，品质精良，以礼仪藏，贺岁佳品。咨询电话83520088转630，83520088转630。投资需谨慎。好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王一。 哎，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啊聊一聊你们行业里的那些行话。的确是真的是让我们长知识了， 大开眼界。 哎，我们在这研究了半天，在这各种各样子的行业术语都有。比如说唐唐就说了，我们这行业里的行话那可是不得了。王一，我跟你说，比如说我们早上起来，同事们之间都会这么说话：枪带了吗？ 哎呦， 今天带了几个枪啊。嗯，听着是不是觉得， 先一听我以为是公安干警，再一听不需要这么多吧。 对呀，怎么还带几个枪呢？哎，其实我们公司的，这是我们公司的采样员们的采样设备，叫做烟尘采样器。 哦， 因为又细又长，长得很像这个那个以前那个烟枪，你知道吗？很像枪，所以叫烟枪。它还跟以前 烟枪 大烟枪还不一样啊， 肯定是不能一样啊。 烟尘采样器，那它应该是环保部门的工作。 对对对，做环境啊。 哎呦，这些天辛苦你们啊， 鉴定， 赶紧采一采吧，好不好？ 这不用出去了吧？打开窗户，昨天就是吧？ 你那枪能加大马力的给它吸没了不？ 昨儿个可能枪坏，这我这见识了一个字儿啊，这厉害了，这位 叫什么？ 还有谁发了两个字？我说这念什么呀？一个十字旁，左边 啊， 右边上半部分是个人，底下是个弓， 嗯， 右边念铜，这知道 啊？ 这加起来念，我一查这字儿厉害，这字也念铜 哦， 而且是1985年才确定为是汉字的， 是那个就是打夯的那个东西吗？ 不是夯，这个铜就是混凝土的意思。 哦， 因为一开始呢，这个在建筑里边，这混凝土，你像就是这是当然了，这著名的结构学家蔡教授、蔡方印教授啊，这个创造的。因为1953年的时候，当时教学科技特别落后，那会儿没有录音机，没有复印机，大家上课就全拿笔记。老记混凝土这三个字可太费劲了，这仨字不好写。 对啊， 后来蔡教授就创造性的用石人工啊、人工石。 哦， 人工石，因为混凝土不就是人工吗？ 然后人工石造出来的石头， 对，人工石代替了这个混凝土。混凝土这仨字一共有30笔，人工石才10笔。 哦， 这速度多快！等到了这个1955年7月，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名词是审定颁布的结构工程名词当中，明确推荐铜和混凝土一词和就同行 就并 用，哎，同时使用。那么到了1985年6月7号，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正式批准了铜与混凝土同意并用的这个法定地位啊，并用的法定地位。 哎呦，你看看这个字的产生还有着这样的一个故事， 而且它和法文中的混凝土的发音、德文混凝土的发音、俄文混凝土的发音还类似。 你这个 国际交流， 这棒，这棒，这个棒， 大教授， 大教授果然厉害啊！ 那 铜这个字大家记住了啊， 你要不然混凝土太难写了。 对啊， 不如叫大帅。 再来，来浇筑个大帅啊！你看，在还有很多因为行话啊，这而导致的一些笑话，比如说小臭爸爸说，有一次呢，听同事给不知道路的外卖小哥打电话，然后说：“哎，你怎么找不着呢？你看到门口那儿不是有一地库出入口了吗？旁边有一个铁艺人入口，铁艺人行门。” 我当时听完了我就乐了，你跟他说这个他懂吗？说我们是 铁艺人行， 我们是做园林景观的、 哦、 这个铁艺人行门，可能是我不知道我读的对不对，是铁艺人行门还是铁艺人行， 他就说那个人行门是铁的框架的、 哦、 然后有那种工艺花、 哦、 就做出来花纹波浪的， 这你说这个、 你就说有一个带着花的铁门就完了， 你看人家这专业术语一出来，估计小哥更找不着了啊！ 你没带多少带几板啊，小哥？完了， 来看看、啊、 回去都得乱。我跟你说， 你那还有什么行话啊？ 这儿这个凯杰说我是做工厂运营的， 嗯、 很多术语都是英文缩写 哦 ，OTD 哦， 准时交货率 哦 ，DPPM 有 百万分之缺陷率， 哎呦， 都是我们的 KPI。啊，这个 KPI 大家可能现在都知道、 啊、 关键极限指标 哦， 你们那儿说话都是这样的吗？ 啊，这有，所以你不能怪人家这个满嘴冒英文啊，人家这说 他有时候说中文他长， 对对对，说行话呢啊。来，再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位这个糖豆说，这里，看这里啊，跟你们说一个叫三流一致。这是跟我们财务有关的。 啥呀？ 我们签合同的甲方给乙方打款的户名，乙方给甲方开发票，甲方的抬头、 啊、 必须一致，叫三流一致。 差一流啊！ 那、哦、所以你这个你要做企业以后，你跟人家财务沟通的时候，是不是今天学了一个词？各位老板，三流一致。 啊、哎，咱们还没说到三往下，咱还没说那四号肉呢。 哦，对对对。那四号肉到底是什么、 哎、给大家说一下，四号肉就是后腿肌肉。 后腿肌肉， 对， 大后腿上的肌肉。哎呦，那应该挺好吃的吧。后腿肌肉 是后退肌肉还是后腿肌肉吧，应该是 应该 后腿肌肉。 后腿肌肉啊， 那这个一号肉是颈背的肌肉 啊， 就里脊通节。 哎呀，里通节啊。 前腿肌肉是二号肉 哦， 大排肌肉三号肉。 哎呦，好， 后腿肌肉哎呦，咱们这四号肉 这咱 这这个可能四号肉有点酸， 哎呦！所以你看看这个每个行业里边啊，真的是不一样。大家今天早上互动交流一下，然后多学一学，听我们今天节目绝对长知识啊！这个比如说今天晚上你再去买肉的时候，你就可以跟老公给我去买个四号肉，记着啊，拿一板钱啊，走那个铁艺门。 妈呀，这是什么肉啊？要拿一板钱呢、啊？ 你甭管、啊， 老公想今天可是开了恩了、啊， 小心不要滑到那个桶上啊！ 我的妈！ 来，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贺岁季，福报好运来！菜百首饰现已全面开启贺岁市场，推出多款贺岁产品，生肖纪念章、吉祥钱、贺岁投资金条、小猪多多等萌系猪年金饰，款式丰富，规格齐全，每一款都可成为迎接己亥年的甄选佳品。迎贺岁，买首饰选菜百，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投资需谨慎。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年度资助项目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即日起至12月23日，好戏连台。11月15日至18日，世界童话名著《小王子》改编同名音乐剧《梦幻》登场，开创全龄观剧新纪元。 你看啊，有一四格发过来微信说了。 哦， 忠实商童，路上经常看到这样的大罐车 哦， 就上面写了个大童，然后呢就一石一个人一个工那个啊，他 对， 我一直以为是拉化学物品的罐车，哎呦，今儿长知识了，原来这是拉混凝土的。 对，他这个商业童，商业混凝土叫商童 哦， 知道吧？商业的哦， 你看今儿真的长知识啊， 谢谢， 来来， 还有谁？虽然他没解释吧， 对对对，发过来啊， 先点新闻，一会儿我给你解释什么那半腿镶边什么意思，厉害了这个。 各位啊，今天这个说的是你们的行业术语。 学。我们接下来说一说体育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单板滑雪大跳台世界杯将会登陆鸟巢。 哎，2018费雪北京国际雪联单板滑雪大跳台世界杯11月23号到24号在鸟巢举办。 嗯， 这没几天了哈，星期左右。 这很好看。 是，本次赛事由国际滑雪联合会主办，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滑雪协会和北京市体育局共同承办。作为国际雪联 A 级官方赛事，今年预计将近有70名中外优秀男女运动员参赛。 对，作为该项赛事的前身，费雪北京世界单板滑雪赛自2010年至2016年已经连续在北京成功举办7届啊。那今年的单板滑雪大跳台作为正式比赛项目登上了平昌冬奥会的舞台，在国际赛场上向全世界展现了它独特的魅力和风采。2018费雪北京国际雪联单板滑雪大跳台世界杯的举办，也必将为广大滑雪爱好者奉献一场精彩的体育盛宴。哎，我都这个我真想去看。 这翻译挺好。 啊， 费雪是不是？这谁真的是血都沸腾了。 嗯 啊，这翻译的真不错。 对， 啊， 其实这个 你买票吗？ 我就刚才还在这想从哪能要到票啊开玩笑，这个到时候去买票看一下。其实在这个单板滑雪大跳台比赛当中啊，选手是从高处滑行而下， 对， 通过大跳台起跳，可随意表演各种空翻、回转等空中动作，裁判以100分为满分，对选手的空中动作、飞行距离、着陆等进行打分。大跳台的场地分为助滑区、起跳台、着陆坡和终点区域四个部分， 哦， 很精彩， 高难度， 嗯，高难度， 是个炫技的这样的一个体育项目， 对对对对对， 比较吸引人， 嗯，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体育消息啊，首先说一下11月14号第23届 LG 杯世界棋王战半决赛在韩国的江陵战罢，那中韩焦点战杨鼎新对于这个申敏俊，那最终杨鼎新直白中盘战胜了申敏俊。另一局呢，中国棋手内战 PK， 这个十月执黑179手中盘战胜了范廷钰，那这样十月和杨鼎新携手晋级决赛，也就是中国棋手包揽了 LG 杯啊，就不管怎么着，肯定是中国选手拿下了 LG 杯的冠军了啊。那决赛将会在2019年的2月11号、13号、14号打响。你比如说，你看啊，他这里边有个叫 LG 决赛三番棋，这个就是应该他们的行话，对吧？ 是吗？ 就是说，这肯定下棋的肯定就懂了。三番棋 不懂， 对吧？这个肯定是这个都是属于行话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聊的就是你们里边行业里边的那个行业术语，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聊一聊。当然您给我们发过来的时候呢，记住啊，给我们解释一下。 本节目由天桥艺术中心赞助播出，第3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金秋开幕。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年度资助项目第3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即日起至12月23日，好戏连台，日本4G剧团首部海外授权，11月27日至12月2日，家庭音乐剧《想变成人的猫》，与孩子共赴魔幻之旅。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啊。 嗯嗯， 这个有位叫 Lin 的朋友啊， 哇，这可长了， 这跟我们普及一下二手车的一些相关的术语啊。 哎呀， 这尤其喜欢车的啊，你们可以学一下。大切车，这种车主要是骨架受到切割，完全是二次焊接。二，出大力车，这种车子呢，大毛病没有，小毛病不断。根据字面意思理解是暴力开车，不是 SUV， 没准也干不过上山下河、勇闯天涯的事儿啊，也干不出这种事儿啊。出大力车一般车况很差，机械磨损比较严重， 哦， 啊，还有叫楼车，楼车就是用来形容那些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车，就 low 了这车的， 西瓜楼了 啊，楼了那个 不行 啊，嗯。还有就是一变水，嚯，你说这行话啊，这可不是买到泡水车的意思，恰恰相反，一变水是指的车况不错，只简单清洗一遍就可以，哦，买到就赚到。 还有一个茶水拼份儿， 这什么意思啊？ 就是赚差价呗，赚个茶水钱。 哦，茶水拼缝。就是理解 赚个辛苦钱， 赚个辛苦钱啊！就是这车我赚不了多少钱。 哎呦 嚯！你这哎，今天早上你学一学，你到那以后，你先进去以后，你这大叉车呀、出力车呀，是不是？哎呀，得了，你们这也不是赚一茶水拼缝的，对不对？我这车一遍水，呵，这聊的多， 对对，对方也有的说 啊， 哪凉快哪待着。 你这跑我拿我这 干嘛来了？ 你拿我这当威虎山了是不是？ 练手了，对，我也感觉是。但是周学东这腿半腿不知道是什么呀？ 啊， 就是琵琶腿啊，你老吃那个。 哦。 B 中不知道，就 B 级中翅中。 哈，你这啊， 镶边是镶装的鸡鞭腿。 哦。 包边是袋装的鸡鞭腿。嚯，这合着。我一开始以为是做运输的呢。 我也以为。 或者家具什么的，是吧？ 对对。 就合着是。卖这个鸡肉的， 卖鸡肉的， 哦，运装鸡肉的。 那我们要到你们这店里去，这么点菜，我们跑一鸡腿店里去，你给我来一个臂中，我不要包边儿，来个半腿儿，你还信不信他拿出一集装箱来？ 哎呀，这个如果我是陈奕迅说，不能瞎问啊，大帅，你上这装包杆维修的都是。濒临撞报废的大事故车 哦， 你上那儿说，我这来一包杆，你看你这要完呀？ 哦， 别瞎，这东西真是不懂，别瞎用， 别瞎用啊！ 日本那节目特逗，就写一 WiFi 这四个字母 啊， 走大街上问老爷老奶奶， 嗯， 大部分都不知道，有老爷说啊，我知道，我知道，就是踢足球那游戏嘛， 哦， 就是叫念什么飞吧， 非法啊啊！ 对， 来， 这是 WiFi， 还有，看一下啊，这个，哎。我们这要说 银行的这太多 啊！你说 银行这银行不仅说板儿，还说捆儿，十把一捆儿，几十板就不说板儿了 哦。 反正所有东西都不能显得多。 对，你看我来说一个啊，人家有一位朋友，我就不念他名字，说老公啊，是政府部门的，人家有时候经常会这么说，叫四不两职，干嘛呢？就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这个接待，然后直奔基层，直插现场， 这就对了。 那我们希望这样的四不两职多一些。 对， 是不是？ 对 对, 对， 这样才能检查出时效来。 哦，一会儿领导就来。 哎呀，好， 你这不呼唤吗？ 还有 这个，华尔奇说，哎，我们做美容行业是这样 啊， 有一个词叫膜拜， 膜拜， 哎， 默默和膜拜， 就是陌生拜访的意思。 哦，就是。这 不知道是他到别人那儿去膜拜，还是别人来他这儿算膜拜呢？ 就是陌生客来访呗。 哦， 那不就是来客人了吗？ 不，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 没有那么简单。 那为什么非出这么个词儿啊？ 有点像密采，我觉得，就有点像、那个， 有点， 对吧？哟、你看没发，咱俩交流已经开始用专业术语了。 过两天可能就下岗了。 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个，饭团说了啊， 哎， 我们这超市收银台前顾客不要的商品，我们叫孤儿。 对， 哎，我觉得这个词起的特别好， 还挺温暖的， 还挺温暖的。这有一孤儿，你们领走，哎，拿， 不是，人家专门有一个孤儿车，就把这些孤儿都搁车来，过一段时间。 所以我觉得，说实话，我听了这个词以后，我可能以后都不会随意去扔这个东西。 就你不要，你最好能放回去。 对，因为你会觉得这是你扔下的孤儿， 哎呦，遗弃了， 遗孤，这是这 样。 哎，我觉得这词起的有意思啊。好，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 本节目由天桥艺术中心赞助播出，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金秋开幕。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年度资助项目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即日起至12月23日，好戏连台。日本四季剧团首部海外授权，11月27日至12月2日，家庭音乐剧《想变成人的猫》，与孩子共赴魔幻之旅。 一天的正确。 好，再来看一下这个一组资讯啊。国家网信办近期会同有关部门，针对自媒体账号存在的一系列乱象问题，开展了集中清理整治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从10月20号开始，这个已经依法依规全网处置，像唐纳德说、傅首尔，还有这个紫竹张先生、有树光等等的这些9800多个自媒体账号， 我都没听说过。 那就对了啊。 哦，好嘞，安全了。我们来看看根据刘慈欣小说改编，吴京主演的科幻冒险电影《流浪地球》昨天发布了科幻特辑啊，讲述了这个影片筹拍、特效制作等从无到有的这个历程。 这个电影是大年2019年的大年初一啊、哦、就会登场。 好，再来看一下啊，近日由于谦监制并主演，张鸾执导的电影《我们最好的时光》也发布了霸道老师版定档海报及预告，正式宣布定档12月28号。 哦，于谦演电影还有点期待，我觉得啊。这样再来关注一下呢，这个小说《檀香刑》是作家莫言的代表作之一。2017年6月，根据小说《檀香刑》改编的同名歌剧在济南上演，莫言是编剧之一。今年的12月4号，这个歌剧呢要首次亮相国家大剧院。 再来关注一下，昨天戏剧东城第二届全国话剧展演季在首都剧场开幕，展演季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为主题，来自全国15个省市自治区的25部优秀剧目亮相，11月10号起一直到明年1月，在保利剧院一共演出50场。 接下来这是一个很让人感动的消息，11月13号、香港殿堂级歌手许冠杰和谭咏麟在广州举办新闻发布会，宣布将于12月15号在广州举行演唱会。两个人准备了200首歌曲做备选、 哦、 让观众感受真正香港乐坛巅峰的时刻。许冠杰今年70岁、 哦、 谭咏麟68岁，按照谭咏麟的意愿，他是要唱到80岁，也拉着许冠杰一起唱到了。 谭咏麟68岁了， 对， 哇、哦！这突然一说到这个年龄，好， 就特别唏嘘。 哎，是永远25岁的那个谭咏麟吗？ 就是唱那个《封神榜》那个。 哦，天哪！哦，好吧，接下来时间， 你上面找首歌，他 了。对，我们这一会儿找一首啊，这个回来以后给大家放啊。 很感慨是吧？ 对，很感慨啊、嗯！现在看看大家的这个互动话题吧，嗯、都有哪些专业术语？ 哎，吃面的术语懂吗？ 嗯，吃面的术语， 锅条 啊， 就是面条不过水直接吃，这我们都知道，北京话锅条。 锅条，这 锅里调起来， 这属于方言啊， 胡话。对，这不叫术语。 那个胡晓波说：“哟，你们不说，我还以为孤儿商品是捐赠的呢。”好、哦，你以为超市里的孤儿商品？ 您可别随便往出拿呀！ 对，那个不是啊，那个不能领养那种孤儿。哦、 说的还挺重要的，是吧？哎哎哎啊，爽说我们是房地产行业，开发过程中需要取得5证。 哦，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国有土地使用证和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哦， 简称前4证满足银行贷款。这个放款条件，5证齐全才能卖、 哦、 啊！5证取得的进度也能看出开发的进度， 难怪房价这么高啊！这几个证是吧？ 那都有道理啊！你建设、规划都得有、哎，你不能随便盖房子。虽然这地给你了， 哎， 你预计要盖几个，多盖几个就发。 对，好，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要求匿名的，你看他说，我们行业有个术语叫低基和高基，基是基础的基。和高级代表电力工程的出资方，低级是指供电公司出资建设，高级呢是指用电用户出资建设。哦，高级和低级，这个先进广告，我们理解一下。 对对对，我们记一记。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探岳秉承风尚主义设计理念，装备 4Motion 智能四驱系统 L2 级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让你从容启程征途，标记你的时代。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真香警告。深秋十一月北京 SKP 周年庆开始啦，满千返百、十倍积分、满额有惊喜等更多活动到店发现，看好你的钱包，盯紧你的余额。11月15至25日，朝阳区大望桥北京 SKP。 全新大众 SUV 途岳，以山岳气势造就德系硬朗设计，超大全景天窗尽收天地美景。现在购车尊享2年零利率，踏入途岳从容无畏。上汽大众4008201111。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享秋高气爽，揽红叶满山，到雄伟秀美的慕田峪长城。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了，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净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接心宽，问你广播棒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全工，为我们大家带来最新的旅游天气的介绍。你好全工。 你好主持人。 你好久等啊。这个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最近的这个天气怎么样？感觉好像早上起来起风了，是不是这天儿马上会能晴一点啊？ 对，这个冷空气在今天凌晨5点已经到达了北京的西北部。现在这个小北风已经渐渐的刮起啊，我们已经看到就是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啊已经好转。就是东部郊区呢，现在能见度呢还在2到3公里，那么一小时以后也可以达到10公里以上了。由于云层的遮挡，就是早上起来这段时间呢，这个气温啊并不是太低。城区的气温一般在8度左右。那么今天白天呢，风力会渐渐加大到3到4级。但是这个气温上升的幅度不大啊，最高气温啊就是在9到10度吧。由于刮着风呢，这个体感温度啊，也就是5到6度，所以大家外出呢还需要注意添加衣服了。那么未来三天呢，北京地区天气啊是晴好的，风力也不大。从气温情况看呢，明天气温稍低，最高气温呢仅为7度。这个双休日呢，最高气温就可以回升到10度上下了。不过双休日早晨呢，这个最低气温一般是在-1到-2度，所以早晨外出天气比较冷啊，老年朋友应该穿上棉衣了。这几天大气透明度都比较清晰，包括北京的周边的一些地方哈，都是有利于啊交通出行的。总体的看呢，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的，非常感谢全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再见。 再见。 好，再见。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哦。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路遇困难会驾着七彩祥云来救我。 快别幻想了，车遇险情还是人保直销车险靠谱，道路救援、空中救援随时待命，伴您放心出行。 4001234567。

老一辈的走街串巷的手艺人啊，他们都有自己的行话和暗语，尤其是暗语非常有意思，几乎每个物件都有相对应的暗语。学徒的时候这些必须是要背的，比如说工钱或者是钱不能说钱，那叫行工。数字都有对应的字代替，什么一流二斗三言四溪五点六劳七草八爬九扣十流， 奔着春点去了。 这好家伙，这个当然现在早就不用了啊，也是算是一种消失的传统文化吧。 早就不用了 早就不用了啊。好大家伙， 大帅好多年都不说了 、这个真的是 哎呦，奔跑的兔子就说我们这行话啊。东三西四南五北六。老板上班了，老板上班了，不聊了，不聊了。 什么意思？东三西四南五北六，在打麻将。不是，我估计是 东三环西四环南五环北六环 啊？ 不是， 就你别说，这到底啥意思呀？他说， 其实是 这什么意思？ 其实是钟楼撞的钟，如果东边起火了就撞三下。西边就撞四下，这样当时他那过去那消防哪有这么快呀？他听这声就知道往哪边去。 那这个老板上班了，上班了是啥意思？ 就是他后边不能跟咱们再聊了，老板来了。这是两件事。 那所以他奔跑的兔子应该是一位 消防行业，可能是 有可能哈。 因为这撞三下就东边那什么了。 当然这是肯定是也是老北京的一个 这传统古代的习俗 啊。 古代的习俗。 再看一下，快乐的包老爷说了，有术语啊，我觉得最复杂最好玩的其实是文艺界老艺人说的黑话。之前啊，和好多老先生学过一段时间快板，开始真听不懂，后来呢他们说自己理解。比如说元簪子，我不知道读对不对啊，元簪子就是聚拢观众， 元年子吧， 是元年子，元年 子把人家围成一圈嘛。 元年子啊，叫智储就是挣钱，好是尖儿，外行是空子啊。 行了吧，您这个 对，好家伙， 太笨了，威虎山了。 这是这个让我费解了好久的是那个叫彩子，就是文本脚本台词的意思。 这你问大鹏说的溜着呢。 这我今儿我就下了节目，我就跟他去就对话去。来，鹏啊，你把你那彩子给我用用，你听不懂你这个空子。 有你这兴奋这。 哎呀，好，我就 但是尖是好，这大家比如说这人是拔尖儿， 我还知道经常用蜜果。 行了啊，您这个就一会儿警察找你谈话了，就别说了，我不知道，别跟我说 啊。这个词儿不好吗？ 我不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是吧？好，我看来说错话了啊。 雨晴说死传，船舶系统在船舶交船试航时停在公海中测试船舶的用词。 我天哪，这个好。 妈呀，这个船测试就死了吗？ 叫死船就不能动吗？是在测试吗？是吧？ 咱们只好往好的方向理解了， 对吧？就把这个船如果能用了，就起死回生。 这还是个文艺的术语。不，这个肯定是一般人不会聊， 不会聊的。这一看就 船，就以为加勒比海盗呗，幽灵船呗。 好，接下来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说今天的话题。咱们聊一聊这个 行话 啊，你们行业的行话，那您给我们得解释一下啊。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节温馨提示： 11月18日，一号新家999全景精装全屋配置再升级，16件家具全配齐。 10月18日，一号新家999拎包入住，全屋家电再升级，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3开门冰箱带回家。 11月18日，贴心升级智能防漏阀，黑科技防漏水。 11月18日，50元交通补贴等你拿。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家不一样。 活动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旅游方面啊。 好好好， 旅游方面呢，关注几个数据。市统计局近日发布了改革开放以来北京旅游业发展报告，那四十年来北京旅游市场规模出现了一个不断 拓展、哎、 服务供给体系逐步健全，旅游产品日趋丰富，服务品质显著提升，首都旅游业正由高速发展向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来进行迈进啊。 对，到欧洲度蜜月，到日本看樱花，去泰国海岛游，伴随我国对外开放步伐逐步加快，以及居民收入快速提高，消费结构优化升级，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走出国门看世界。北京出境游市场发展速度迅猛啊！1994年，全市旅行社组织公民出境游仅仅是10000人次 哦， 而到了2007年，突破了100万人次的关口， 翻了100倍。 2012年至2015年更是一年一个台阶，2015年一举突破了500万人次，2017年全市出境旅游市场规模达到511.5万人次，是1994年的500多倍啊，年均增长31%，增速明显快于入境旅游和国内旅游市场。 哎， 这也不成啊，这得让他们来呀，咱老出去。 那出境游的目的地哪儿最受青睐呢？从1999年的情况来看，旅行社组织这个港澳游达到6.9万人次，占全部出境游的53%。2007年，旅行社组织出境游人数达到了100万人次，其中首站前往香港、日本、泰国的游客是最多的。2017年，在旅行社组织的出境游当中，前往法国、意大利、德国、美国的游客均在20万人次以上， 这就远了， 高于香港、澳门、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传统出境游的目的地。就发现大家的脚步越来越远，而且这个所去的领域或者地域也越来越多。 我觉得啊，我预测可能还有一个趋势， 嗯， 未来反而近的会更多，因为大家远都去过了，也觉得啊比较辛苦，那抽时间可能近处的地儿多去一去。 哎，你要这么说，我们听众当中有一叫糖炒栗子的 啊， 他去过一个地儿啊，他是非常有意思，就是在有一个叫孤独星球的一个那个杂志曾经推选过排名第一的一个地方，我一直忘了那个是非洲的一个国家 哦， 他之前从来没有对中国人开放过 哦， 但是呢随着今年这些年那个尤其是中非论坛的召开，两国这个交往的增进啊，然后很可能下一步会对中国人免签。 哎呀， 但然后那个说那个地方是超美的，像人间天堂一样。哎呀，我这现在已经开始想 想，我可不能替你班啊！ 啊，但是那个地方也挺贵，好像是。 哦，那当然，他难去 啊，难去啊。对，好，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数据，关于故宫的啊， 故宫厉害了，淡季不但稳居榜首，故宫今年客流量将创新高啊。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透露说，今年故宫年参观量有望增加到1700万人次， 哦， 稳居世界博物馆界的榜首。 嗯， 了不得了。 那2002年，故宫博物院年流量达到了700万人次。当时世界上客流量最大的博物馆是卢浮宫，每年接待800万人次。之后10年，故宫的年客流量猛增到了1500万人次啊！有人形容说，节假日去故宫，你是看不到地面的啊，那看的都是人， 全是人头 啊。单霁翔说了，不能让观众无序增多，完全不顾及参观感受，所以经过多方研究，我们启动了限流政策，每天最多接待80000人次。 这还限流呢 啊？这是对的。 虽然限流了，但是来到故宫的观众反而增多了，因为感受好了。去年呢，故宫这个年客流量达到了1675万人次，今年预计会突破1700万人次。 哦， 故宫真正进入到淡季不淡的状态。 嗯， 去年世界博物馆客流量第二大的还是卢浮宫，为810多万人次。 好， 它倒是稳中也有增。 对，来说一说故宫昨天还推出了一个新玩意儿啊，就是不久之前故宫官微推出了一条有关上故宫出版神秘古籍的这个微博啊，说想了解。想要解锁故宫历史文化知识，来一段乾隆年间的大冒险吗？故宫首款创意解谜互动书籍，敬请期待啊！说这个昨天这本奇书终于发布了，叫做《迷宫如意琳琅图集》啊， 听着就这么。 它的最大创新是什么？独特的实体书籍加上线上游戏的解谜体验。就是你既能看书，你又能解谜，又能了解这个故宫的知识， 还适合亲子阅读。 哎， 小学6年级以上的孩子可以单独玩《琳琅图集》，6年级以下则可以在家长的陪伴下一起玩。 哎，非常有趣啊！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11118 11118 11118要发了！ 11118， 11月18日一号新家暖冬家装节，装修要发了！999精装，16件家具全配齐，999拎包入住，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3开门冰箱带回家， 真的是省大发了！ 还有一个黑科技呢，普通防漏水升级智能防漏阀，最高可享20万漏水质保，别家可没有。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50元交通补贴等你拿哦！ 活动详见店内。 税务小贴士，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税务小贴士。前两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了企业改制重组过程中的有关契税的政策，今天我们将和您一起来探讨一下企业破产需不需要缴纳契税的问题。 财税2018-17号文件规定，企业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实施破产，债权人包括破产企业职工承受破产企业抵偿债务的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对非债权人承受破产企业土地房屋权属，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妥善安置原企业全部职工规定，与原企业全部职工签订服务年限不少于3年的劳动用工合同的，对其承受所购企业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与原企业超过30%的职工签订服务年限不少于3年的劳动用工合同的，减半征收契税。 接下来我们来为您解释一下节目中所提到的一些名词。企业、公司，这是指依照我国有关法律法规设立并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公司。文件中所称投资主体存续，是指原企业事业单位的出资人必须存在于改制重组后的企业，出资人的出资比例可以发生变动。投资主体相同，是指公司分立前后出资人不发生变动，出资人的出资比例可以发生变动。 最后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三期节目中提到的所有契税政策都是在2018年1月1号到2020年12月31号之间执行。 好，今天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学习各个行业的专业术语啊。今天早上是一个特别长知识的一期节目。 对，你刚才不是说到这故宫什么乾隆年间吗？ 啊， 新月成福说，古玩行里啊，把一眼真的东西一眼看就是真的 啊， 叫大开门 哦。 啊，瓷器里呢，把康熙年间的瓷器叫老康 哦， 光绪仿康熙的瓷器叫小康 哦。 瓷器行里 啊， 一说小康仿老康，就是光绪仿康熙年间的。 哟呵，这个啊， 这个深了， 这就是深了啊。所以我们这一去故宫，哇，好多大开门啊。 哎呀，你这个也有点土了，这个出 这对着九龙壁说，哇，好大的大开门啊！ 那是在北海。 来看一下，还有我程竹说了啊，我们的行业术语是什么呢？叫做割接开环。总的来说，就是通信行业进行新设备的添加与撤销。这我这听着还以为是妇科疾病的啊，这叫 我倒没以为那个，但是反正也没想到是通信行业。 就通信行业叫割接和开环啊。好，这家伙 胖子说，两位。家里买过枪吗？ 哎呦呦呦呦！你这要干什么呀？这是 我原来在店里做一线销售的时候就喜欢卖枪。 哦， 这玩意儿挣钱，当然要卖个炮就更牛了。 啥意思啊？ 不要误会 啊， 我们电器行业里把手持摄像机叫枪，肩扛的叫炮。 哦， 我的个妈呀！ 所以这就很吓人呢。你要不懂的话， 您要天天在微信里发这个， 估计 您可就受关注啊。 对， 啊、 好家伙， 好嘛， 您要枪嘛啊？这个是指的手持摄像机啊。来看一下嘟嘟了，说我们做游戏的时候啊，通常把一个游戏分为骨头、肉和皮。三个部分，骨头是它的核心玩法和机制啊，游戏运行的基础。肉指的是它的玩法，就玩家在游戏说明书上看到的。那皮那皮就是包装，就是故事和画面 哦，一眼能看着感受到的。 所以现在对于游戏行业产权保护的着手点，一般指保护皮和肉啊。只要皮和肉不一样就不算抄袭，但其实很多游戏它在骨头上也是核心玩法上面是一样的。 对， 的确是。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你可能都是那个叫吃鸡类的游戏啊，就把一个人扔到一个孤岛上，都是属于打打打打 了吃鹅了， 然后呢，对，都是一样的玩法，但是我可能我包装成什么呢？我不是一个人拿着枪了，我拿着剑，而且是我就狗熊拿着剑。就换换皮肉， 这适合你玩， 是吧？我理解的对吗？ 对对对，就是他那意思。其实骨头也应该更深入的保护， 对对 对吧？ 骨头应该更深入的保护。 哎，这个林说了啊，蜜采是销售的叫法，售后叫飞检或者飞机。 哦， 这是厂家秘密暗访，主要查接待客户的服务流程、态度和仪容仪表。 哦， 还有这飞检， 叫明白明白明白啊！这好，这个真的今天学了好多术语啊！ 对对对， 来看一下。家伙说了啊，副迁移，正副的副，迁移的 副，迁移， 副迁移是指母语对所学语言的第二语言的负面影响 啊，就是母语对第二语言的负面影响呗。 哦，正迁移是指正面影响，这是语言学 术 语。 哦， 明白了，就是你比如说我的母语，咱们中文啊，说对于学英文，它可能会造成一些负面影响，叫做副迁移。 对，就是中文对英文嘛。 啊，中文对英文， 因为你按照中文的逻辑思考，英文怎么说，这不就是负面影响吗？ 比如说我要去吃饭，啊，英文叫我要去吃饭。对，其实这个 哎，王初一 没有没有没有，这对这个其实在就是中文跟韩语之间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就是怎么说呢，比较明显。比如说韩语是我要去吃饭吧，但是不，咱们中文说我要去吃饭，韩语是我要饭吃。 哦，是吗？ 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呢，我要饭吃，对，所以这会。 但是你说这个第二语言对母语的影响是叫什么？不知道哈。 第二语言， 你比如说那个广东的朋友，可能他一般会说，香港朋友都会说 啊， 我有吃，我有去，这就是英语对中文的影响，因为 I have 什么 done， 这个 have。他直接翻译成中文就我有怎么样，我有， 明白。 其实在普通话里是没有，不需要说我吃了啊，对，那个乐代表了这个。 好家伙，你看啊，这是刚才讨论了一下语言啊，咱们来说一下 Scarborough， 就说了房地产经济行业有一个名词叫等会儿啊，这个叫逼定，就是那个逼迫的逼，定金的定，我估计是不是指的是 那你。 他说他到现在没懂， 不是他不知道你给我发， 我估计是不是就是说 急死我们， 要催促交定金， 我查一查， 我估计是， 咱们别也别那个。 当然，如果你到最后这个是一个骂人的话， 这还是一个自动生成的词 哦， 是指销售人员为了促使潜在客户做出明确的购买决定而设计的一套征询方法、宣传方案， 就是 和行动方案， 你要让这个客户赶紧定下来这事。 哎，对对对对对对， 叫逼定 啊！ 哎呦哈。 这不会是英文的音译吧？ 不是，它其实就是中文。 一加一这个不知道太逗了。说那天我去餐馆吃饭，我就点了个菜 啊， 就听服务员喊一号桌蟹黄豆腐菇青啊，我就问服务员这菇青什么意思 啊？ 服务员就说就是您点的蟹黄豆腐没了。菇青不知道？ 哎呀，这 你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啊，这难道不是常识吗？ 不知道啊， 菇青就是卖没了。 哦，我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咱要不然说点别的消息吧。 这个 时间也 没有，我觉得是这样。今儿啊，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发过来的这个行业术语，就让我们特别长见识了。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所以 新鲜事儿了， 这很多新鲜事儿啊。我们改天再跟大家继续聊。我觉得我们的学习不能止步啊。 对， 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王一， 下一个节目是 娱乐七十二变。 一汽大众岁末狂欢，十二大礼包来宠你，零首付零利率，置换贷款双享礼，老客户最高三年零利率，享额外置换延保补贴、维修保养券，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地下管网是城市运转的生命线，燃气管线更是与每个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息息相关。第三方野蛮施工、私挖破坏极为危险，已严重威胁燃气管线安全。挖掘作业前，请谨记拨打96777，北京燃气24小时为您提供施工配合，共同关注燃气安全，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96777。 可以问您个问题吗？您觉得实现梦想难吗？ 不难，每天6元钱就可以。